大家好，我是志翰， 我是谢宇。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神真的存在吗？其实，反面来讲，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鬼啊？你觉得？ 我觉得哦， 我开头好不好吗？你觉得我开头好不好吗？ 嗯，算不错了，算不错了。 干，好讨厌哦！你对我太冷淡，对我太冷淡了。你觉得呢？ 鬼哦！ 你家是什么宗教的、啊？ 我家应该算道教吧。 我家也是道教。 可是感觉我们家其实不会排斥其他的宗教、啊，就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道教也没有说到我家、啊、道教，你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道教也没有到说真的非常就是迷信的地步。 不是，就是非常的道教，就是说真的什么。什么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是会去佛光山啊什么的。 就你说你爸妈平常、 啊、还是会去，真的会去佛光山。佛光山高雄热门景点哎、欸。 可是我不知道，我不会平常有空，我也不会想要去那种宗教的地方。 我也不会想要去，我路过我根本也不会想进去拜拜什么。 所以你说你爸妈是道教，但他们 应该是 佛教的地方。 对，我们家应该是道教。 因为我家虽然是道教，但是。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爸妈也会把我跟我弟，就是我家兄弟姐妹送去那种喜乐成长，你知道那种基督教，我不知道那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他们会办那种 应该是基督教的，我哥也有去过， 去那种营队，然后学直排轮， 嗯， 然后但是有时候不是唱完，就是一开始都是不可，但不可能去，就是直接溜直排轮嘛。 有点类似安亲班的那种概念。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安亲班诶、 欸。他会叫你唱 圣歌。对，要唱圣，前面都先唱圣歌，然后什么奉献啊，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吃东西，然后读完圣经才有后面，然后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可以溜直排轮。 我不知道我哥有没有溜直排轮，我知道那种有点类似安亲班。有一次、啊，因为那时候我还蛮小，幼稚园。 嗯。 啊，我哥好像国小了吧，就去那个基督。 也是去那個。 对 对， 對，去教会那种。对对对。然后那次是他，我哥说他们吃咖喱饭， 嗯， 哦、啊、就很开心，我就想去吃，你知道吗？ 哦，你跟着你去、 哎。我就叫我妈带我去。 嗯。 那走走走走，快到，突然从暗巷子里面冲一条狗出来，黑狗，它躲在那阴影，突然出来就想要咬我。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吓到没有？下到以后进去那个什么、啊、教会嘛、 嗯， 在开吃咖喱饭嘛，我说我要吃嘛，嗯、我妈就去问他们，他们说可以啊，可以啊，你有带自己碗来吗？我妈说没有，那就不行吃哦，我没有提供碗筷，在那边哭回家。 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还是其实道教有没有说到很严格规范说不能去？ 我是觉得在台湾那个我不知道一般家庭好像 佛道教是不是 界限没有那么分明、啊。 因为其实我一些就是 没有像他们那个 对基督 教 或天主教他们的教义那么就是那么严谨 规范的比较那个， 就是说应该我们两个的应该遇到的那种基督教天主教的朋友，他们好像是不是都不太能 都还蛮虔诚，应该说虔诚 对对于其他宗教是不是也都蛮算是可以讲排斥吗？我们被骂爆了、啊、是排斥吗？应该也。 我觉得有一点排斥感、啊、有点排就是会觉得自己的宗教会比较好一点。 嗯，因为之前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高中考大学嘛，然后我跟他很好， 嗯， 然后原本我们因为他分数考比较就比我高，然后他可以北部跟中部的学校可以选，然后我一定就是读中部的学校。然后他还在考虑要不要跟我一起读中部，还是去读北部的学校。结果最后他回来，就隔一天回来，他给我答案竟然是说他的，就是他的主跟他讲说，中部他的主跟他讲说，觉得北部比较好，而且他妈妈跟他还是神父也跟他讲说，中部太多那种道教信仰的庙， 嗯， 所以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最后选择去读北部，所以。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诡异，你不觉得听起来很诡异吗？为什么有？因为宗教这件事情，然后就 去影响你的决定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我觉得这你如果这在道教也蛮常见啊，什么卜卦啦， 哦， 卜卦有没有？你就是你要做什么决定呢、啊？什么搬新家啦、 啊， 还是要出去玩，还是什么，都会先去卜卦什么。 就是可不可以出去玩啊，会不会平安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就选定哪一天怎样。 你突然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刚说我家是道教嘛，所以我阿嬷或是我妈妈就是很常就是国中国小，甚至高中，高中是比较少，但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很常就是六日庙里有在收金啊，收金就会带我们去。但是其实每次国小都还好，从国中开始就会开始有点排斥，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明明没有事，又没有整天就是在学校回家能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要去收金？ 你是没有事被带去收金是这样？ 对啊，就是没有事啊，没有事就是没有事。 其实我印象中。我其实没什么去修家的印象，我有一次很小，我只记得有坐在那里， 嗯， 啊看看人家被修家， 嗯， 喝水吐什么，我其实没有很有印象， 嗯， 不过我到大学嘛，还有一次去修家， 大学， 对对对， 你是怎样啊？ 我 被鬼吓到， 其实我那次也 没，还是照镜子被吓到， 跟你一起照镜子之类的， 不想讲， 我就那次。就是好像那最近那一次那个、啊、就是几个月都不太顺啊。 你说你自己啊？ 不太顺。然后 不太顺是怎么不顺？考试不顺利是因为自己没读书啊？ 应该不是考试不顺。 考试闯骑车闯红灯就是因为自己也小嘛。 不、嗯，那是在你啊， oh. 后面就是因为做你啊，才会抓。 要不然是怎样可以算是不顺啊？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是你自己跟你妈说你不顺，还是 我 妈 跟我妈他们觉得讲我不顺，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不顺吧。然后 怪哦， 然后我一个亲戚， 嗯， 他有一个算是就是跟一个他朋友，就是有在帮人家修家的那种、就一个小店这样帮人家修家的。 你说小那种算坛吗？ 不是坛，他们好像他们家是开药局吧？ 嗯。 啊，他就是二楼会帮人家修家，台湾不都这样吗？ 哦，对对，你说的那个我应该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因为他跟我亲戚很好， 嗯， 然后他就带他去，他就说那个人就说好像我阿嬷吧， 嗯， 死掉阿嬷来找我还是怎样，说我头很不顺，他就强迫我带我。 结果最好笑是什么？ 上去修 家。你阿嬷还没死掉。 我 这时候就很好笑哦，哎、欸，那是谁的阿嬷呢？ 没有，妈妈过世了，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他就点香、在你前面挥舞。我 挥舞， 然后我当下的心情是说，不要烧到我，不要烧到我。 对，有时候我小时候也很常这样，因为他那个香会有那个红红，有时候会掉下来，对不对？有时候被烧，真的有时候。 他是拿一把的哦。 哦， 在你附近挥舞， 哦，这真的很不舒服，而且那个不是会一直昏，就是会熏到眼 睛。对对对，因为 它 只是 有 点密闭的空间，就是不要烧到。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都打从心里不信了，他这样做这个仪式真的有用吗？ 啊、 你应该，你有觉得，就是收完金之后有， 没有 什么改变吗？ 完全没有感觉到，没、 我觉得我会对修家有那种特别的，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很常就是被。就家中长辈在修经啊，我觉得很好笑，是有几次庙连庙里的主委啊，因为有时候修经啊就是鸡童坐在前面嘛， 嗯， 然后我们就排队过去修经啊，说旁边会有一些人负责要，点就是要唱名啊，因为我们修经还要排，就是要先去前几天要去登记， 嗯， 然后有人要唱名，有人要倒水，有人要负责解释，因为那个鸡童好像不能。他讲话好像是有时候是讲，可能有些鸡童是讲文言文啊，有些鸡童讲话可能会讲比较少，甚至有些是不能讲话。 嗯， 然后有人就是要负责帮他翻译。 嗯， 然后 哦，有他们出家的那个旁边都会有个翻译。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庙的主委就坐在旁边，就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有两个我觉得很好笑，一个是说那个什么，他一个阿嬷带一个他孙子来，他说。我孙子的那个破皮要不要贴人工皮？ 嗯， 就是摔倒破皮要不要贴人工皮？主委那时候超不爽的，这种东西你干嘛来问别人啊？贴人工皮就贴人工皮，干嘛来问神明啊？莫名其妙，要问说那个智齿要不要拔？你不觉得好笑吗？智齿要不要拔这种东西可以问神明？我觉得， 胸肝是免钱的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欸，他有时候其实 自由捐赠就对了， 对，就是自由捐，但是我阿嬤他们有都会叫我，就是可能五个小孩嘛， 嗯， 我家就是可能五个小孩一起带去，然后就丢个 不是丢了，就捐了，不是丢了，讲的好像原来是乞丐一样，就捐个100块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我也不知道，就觉得有时候就很好笑，就是老一辈的他们就太常把那些杂事，也没有真的到没有到很需要问神明的东西。太寄托，你知道，就是把心灵太整个太寄托在神明身上。嗯啊、 可能是因为孙子吧，很宝贝的关系吧。如果只 是 那个就自己贴一贴而已。 对啊，我觉得 应该是因为是， 而且猪尾在骂那个庙里的猪尾在骂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最熊家最好笑就是看猪尾在骂那些人，我觉得很好笑吗？这个很杂的小事都拿出来熊家，就觉得很无趣啊。 那算修家吗？那算问事吧，还是那个吧？ 可是有他也是有做仪式啊，就是也是有拿香在你前面挥舞嘛，挥舞啊。 分界点在哪里？ 对啊，而且我就很好奇，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很常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不觉得？就是其实大家平常你问同学，可能大家一定都会有接触到，有人会家里的亲戚或长辈，有人是看的。可能看得到、 哦、 感应得到，或者是甚至会有时候会被附身之类的。 被附身哦，附身。 其实我认识的家里的长辈就有人会被附身。 真的假的、啊？被附身？ 对。 感觉是怎样？ 很奇怪，就是他们会突然就是可能就是低头啊，然后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偏恐惧，因为我觉得每次。嗯，不一定是神明，有时候可能是就是亡魂，应该是可以说是鬼吧。就是、 所以你相信是有鬼的？ 其实 我根本不确定，因为其实这样老实问自己，如果没有鬼，他们那些家中长辈干嘛这样装来骗我？不觉得好像吗？很像那个，对啊，就是为什么你要演一个戏？ 会不会是不是演戏？他们只是就是。觉得啦，因为从小会被关， 没有，重点是他们会变一个人呢、欸。 不是、啊，就是因为从小呢，他接受到的观念就是有鬼有神嘛、 嗯。 然后他好像有时候自己，就是有时候人呢会看到一些幻觉还是什么， 嗯、 就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有鬼还是什么、 嗯、 啊，久而久之就觉得说自己好像蹦出一个，不是有些人是有那个吗？ 你说那个人 格 分 裂症、 哦、人格 分 裂 那种感觉。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 还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那个长辈他的女儿、 嗯、 啊不，那个长辈他的妹妹跟他一样都会被 附身， 都会被附身，而且、 嗯、 可能国中国小的时候很常，我很常看到这些事情， 嗯， 然后就是突然就低头，然后就是他们会打嗝。 打嗝， 对，会打嗝，会先就 不停的打嗝， 都一直不停的打嗝， 嗯， 然后过来就是有些就不能讲话，有些会讲话，有些不会讲话，但是大概还可以用猜的，你知道，家中长辈就看他们被附身之后就开始问，你是谁吗？你是谁吗？你是谁吗？这样， 嗯、 然后对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他那些就是他们讲灵体啊，为什么有资格就是随便就是。我要附身你，我就附身。如果我在开车，妈的，你就直接给我附身，我被撞死这样。你不觉得很怪吗？就是我觉得很没有道理，就是没有一套规则，没有一套逻辑、 嗯， 就是很不寻常。 而且有一个论点啊，不是都常有人说有神就有鬼？ 对啊， 你接受吗？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什么，可能是从小观念，我就。就是接触一些宗教，就是会怕鬼。 嗯、 但是为什么我就很常问自己，既然那么怕鬼，为什么不相信有神明？我还比较偏相信有鬼，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相信有神明的，因为我就是没看过。但是鬼好恐怖，没有。如果这世界都是做神明的电影，对不对？啊，鬼的电影做少数，搞不好我 会怕神明的， 会怕神明的，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恐惧。对那种。看不见的灵体之类的那种、 嗯， 会没有那么恐惧。 我也是比较， 因为觉得颠倒过来，就整个情况就改变吗？哎、欸，晚上会有神明来抓你哦、喔！我感觉好像有警察来你家办案这种感觉哦、喔。 吓死！ 啊，如果说晚上有鬼，感觉很阴森，很恐怖。那、 嗯、 如果是有神明，就感觉其实反而说神明会没有那种惧怕的感觉，感觉 不知道、 哦、神明。 不过其实。我也不太相信有神明那种，不过 某一部分相信有鬼这种东西。 你有遇过吗？你有？ 我没有遇过啊，可是就觉得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好像不可以解，用科学啊不解。 可能就是几率吧，就只是真的只是碰巧，碰巧中的碰巧。 我说会不会是人自己啊的意识还是什么影响到自己？鬼压床还是什么？就是因为。就是人家告诉你说这个床睡这个床会被鬼压床， 然后你就想试试看嘛。 啊，你虽然不相信嘛， 但是心里还是有。 可是你的脑子还是会有个意思，就觉得说 鬼压床， 对，可能会鬼压床。 就一点点的动静就 你就会惊醒还是怎样，就睡得不好，所以就觉得好像会真的被鬼压床还是怎样。 所以你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碰鬼？ 我完全没有碰，就是我家其实。我妈妈算有一点敏感体，就是有时候一些场合，她会说：“哦，这场合不好，她头晕，还是 或者她身体不好， 感觉有人坐在上面，不知道。”她就是有些场合，可是我完全没有感无感，你知道，完全无感。 对啊， 我完全就是， 而且就这样讲， 像我去医院还是怎样，我也不觉得医院有什么。 医院，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医院啊。 我不会倒不喜欢医院呢、啊， 正常人都不会喜欢医院。 是哦，我不会不喜欢医院，可是我就觉得无感呐、啊，真的是无感。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真的鬼会影响到人，那、啊、为什么扫墓的时候都不会？扫墓的时候是直接跑到坟墓去，一堆是跑墓园里面去扫墓、欸， 哎，知道 了。你说你看，如果你像什么办个什么四胆大会好了，也是一群人跑到墓园里面，只不过是晚上。啊，如果扫墓的时候改成在晚上扫墓，会不会就很多人卡到晕这样？ 有可能， 说 不定的。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赶清明节的时候赶清明节去扫墓？ 因为这是白天， 只是因为是白天吗？我觉得灵骨塔很恐怖、啊。 你想，市长大会办在白天？我觉得灵骨塔恐怖是在有照片吧？ 哦， 如果没有照片，我觉得灵骨塔会恐怖吗？ 我觉得很恐怖哎、欸。 没有，如果没有照片的话，你想说 不是、啊？但是你就是你刚刚讲，就是潜意识知道里面就是放骨灰的地方。 错哟，我觉得灵骨塔让我觉得恐怖的是这照片了，因为你会不小心看到人家的照片。 你扫墓是去 灵骨塔？我是去灵骨塔。 哦，因为我扫墓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扫墓的时候，因为我爸爸那边扫墓就是在嘉义嘛， 嗯、 然后那边扫墓的时候。跟冒险没两样 哦，你讲过 对啊，就是要披荆斩棘啊，然后什么 真的扫墓， 真的是扫墓，这很夸张的。那个从小国小好像是国小几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开始就要跟着家中那种男生长辈去扫墓、 嗯， 每次的、啊、每年啊站在那个坟墓上，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站在自己的祖先坟墓上， 已经踩到他了， 已经踩到他都不知道，因为这里下面都是草，然后都是。很乱的，很乱的，就是那种草都长很快嘛。然后我很好奇，那些就比较很老一辈的那一些人，怎么认得出这边有一个墓这样？ 扫墓？ 哎，这很夸张哎，就是明明就只是一个小土种，然后没有立碑，就是可能就是 没有立碑哦， 没有立碑，因为那是他说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祖先就是很那个夭折，对夭折，所以是没有立碑，然后有那种粉红色， 嗯、 不就那个 粉红色， 不是砖砖啊，有砖头、 哦，有砖头， 小小的砖头立在前面，然后就是可能就只是葬在人家几个坟墓的中间、 嗯， 所以你很难发掘啊，甚至还有更夸张的，就是可能有一个地方进不去，长树了，然后说奇怪坟墓怎么不见了，结果是坟墓长在树后，坟墓。树 挡住坟墓， 对，一年就长那种很高的树、 嗯， 然后把坟墓整个进去那个坟墓那条小路整个都遮住了。 真的假的、 啊？真的很夸张。 我知道草长很快啊。 对，它那是树哦，那是树，然后坟墓就找不到。对啊，我就觉得清明节都不会怕鬼，为什么平常要怕鬼？ 那是那个吧？你想说鬼屋如果整天弄得很亮，还是四胆大会弄在早上就？不恐怖啦、啊， 还是因为就是 我们之前去那个营队不是也有那个吗？ 哦，哎、欸，那时候也蛮，我觉得蛮恐怖的 啊。啊，就是因为暗，你就按相机啊，然后突然 哦， 声音啊、哦，鬼片不是也都是用声音在吓你吗？ 啊，对对对，大部分 对啊，就是因为你就是暗吧，暗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吧？ 知道。 还是分散你的注意力？ 可能。你在看什么？ 暗吗？ 啊，你有想过？ 真的遇到鬼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你要怕鬼啊？就是鬼出来了会怎样？ 就未知的东西，人都会怕吗？ 其实我有一次失眠哦，可能一两点，然后失眠，我就一直幻想着就是鬼什么鬼真的跑出来，对我一直想着鬼就是跑出来跑到我旁边，然后他就很凶，然后一直打我屁股的， 打你屁股， 就是希望你要把他营造的，就是他要伤害你啊，然后很凶拿着那种很大的板子这样一直打你屁股，我说啊好痛好痛这样啊，然后想一想就笑出来了。 就是 对，你就要把那种最凶的、最狠、最凶的状况想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你没有看过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平普通正常生活上，不会看到一些什么血淋淋的东西啊。鬼出来不都什么断头啦，什么 就是可能哪些地方不见了， 对啊，什么肠子掉出来。像上次我亲戚去开刀啊，你就看他把那些肿瘤啦，是什么拿出来，就觉得我靠，怎么那么恶心呢？干。他最鬼会恐怖原因应该也是这个吧。如果说他一个人好好端端的完全就站在你面前，我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鬼。然后他妈走过去，看那里有只鬼，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走路， 那不是鬼吧？你确定那是？他那不是鬼，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们回归正题，如果因为我们的题目是神真的存在吗？如果因为其实这些只不过就是宗教给我们的一些树立一些，应该算是模范吧，就是神有很大可能做过什么功德，然后 应该算是模范 嘛，就是你才会信仰他嘛。 嗯， 要不然你都没有过那种就是已经快受不了，觉得哦，真的这个已经是我人生的困境了，我需要一点心灵上的支持。 没有， 其实我之前因为之前不是有考， 不是很多人都会说嘛，什么。你还不会有那个信仰，是因为你年纪不够大之类的。 是啊，我这个，我觉得其实蛮有， 就是我力会手要不高啊。 有可能，我觉得因为，但是因为我之前有考一个，就对我来讲自己人生到现在为止比较难的考试，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读书读很累，就觉得每天读书，觉得。因为会看自己的评分嘛，然后觉得都已经每天这么努力读，可能要读到七八个小时，然后中间当然会休息啊，但是就觉得每天都花七八个小时在一件事情上面，但是你却看不到自己的成长，对，然后就觉得 自己其实， 说真的，平常 智商会没有那么够， 不是智商是够的，然后对，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智商，对，然后。讲到哪里了啦？我烦了，我刚刚讲什么？对，反正就是你又看不到自己的成长，然后就觉得平常明明就自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 突然变得很悲观， 真的异常悲观。没有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讲说，什么不要有负面想法，但是这时候负面你怎么想就只有负面想法。 我觉得人因为人， 我真的动不动就是想着就是想自杀这样， 严重严重。 我说真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了，然后为什么我会看不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成长？我会想自杀？ 真的假的？ 真的没有。但是， 我觉得人 反而不会去想要 群居动物，所以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些 没办法， 自己一个人也会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点负面的感觉啊。 哦，我觉得 你知道有一个那个他们是什么光的课程吗？他们就是有点在讨论这种东西啊。怎么排除负面的啦、啊？什么光会给人类什么感觉？ 这也是一种信仰吗？ 算信仰吗？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偏信仰吗？ 还是科学？ 不是科学，他们其实有讲到科学，就有点结合信仰跟科学的那种感觉。 科学加信仰 啊，就我不知道、欸。而且你不觉得人类的那个什么教育程度越高，好像会对信仰？越来越薄弱嘛？ 我觉得这个绝对百分之百正确，真的。 我觉得没有百分之百正确啊，可是少部分呢、啊，有些人。 可是这也不一定啊！你看那个高雄的什么黄什么顺啊？ 哦，对啊， 黄什么顺的那个、哦、什么宗教法那个，我就 宗教法案的那个、啊， 那个我就 连署人什么， 我就不说，我就不多说了、啊。 我们教授也没有，也对我刚说那应该不是百分之百。 我 教授也， 我觉得 基督教 没有百分之百啊。可是我觉得大有这个倾向啊。 嗯， 就是你书读的高一点的。 我说真的，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不会想要信仰什么神，就是我说很读书很累，我不会想要信仰什么神，但是我每天就真的只能信，就只能告诉自己只能靠自己，就真的我觉得就是不可能靠信仰，其实真的想通就是自己遇到困难真的只能靠自己啊，不可能靠什么神，因为那种东西你看不到，你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每天祈祷，其实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啊。 这应该是一个心灵的寄托。 我这到最后就真的就是完全对信仰是无感，就真的每天就只能告诫自己说，再累就真的只能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前面都有人成功了，再下一个成功了，也不能说成功，就是可以达到这个门槛，自己这个目标就只能靠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教育程度真的这件事情，我也是蛮肯定，因为其实你说真的。为什么台湾会觉得那个什么正头文化啊，会这么？其实没有说到年轻，现在年轻人其实都蛮对正头文化 稍微有点反感， 都对，都是算是负评比较多。其实我觉得我蛮有感，因为我弟很喜欢去看，我弟很喜欢看那种正头， 嗯， 他对那种宗教文化很有兴趣， 嗯， 但他不是跳那种八嘎种那种，对，他只是会去看，啊，我也会去看，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不是说我读书都很累，然后他就想把我拉去看，就因为很热闹。就说真的，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很热闹的地方，你会那种忧郁、那种气、忧郁的那种氛围会马上消失。 没有那种对，你会有一种比较， 就是很舒豁然开朗、 顺畅的 感觉。对，真的是很顺畅。就是我也没有说很信仰那些神明，但是我就是觉得这边人很多，然后很热闹，我就觉得很舒服。什么放鞭炮的声音啊，那些我虽然是很吵，但是其实这样相对起来你是舒服的，就是比起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 嗯、 一直读书一直读书。 我觉得宗教，我觉得这种正统文化反，我觉得会让人反感的原因是他不会尊重人。 对，我觉得 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都说有常看到那个宫庙还是什么，就说 打架 神明的不是神明的旨意就是。你已经晚上12、1点了，还在那边放鞭炮， 敲锣打鼓， 对啊，对啊，还是放那个鞭炮，放了你那个整个，就是你如果开窗户在睡觉吗？ 嗯， 没有，只关上窗， 会很吵， 整个房间都是那个硫磺的味道， 那种烟味， 对对对， 会很不舒服，真的。 对啊，你就觉得你，他们都会说这是神明的旨意嘛，就多少了，还是要尊重别人嘛。 嗯。你刚说那个教育程度，其实我也蛮有感觉，因为其实我弟，我不是说我弟很常跟我一起去看，就是那种正头表演， 嗯， 然后其实就看到偶尔会看到有人在打架，啊，原因是什么？只不过就是因为什么口角，就两可能一两个正头就是排队没排好，然后不小心中间没有瞧好，然后就两个正头 就打起来， 要打起来就是在那边吵架、嗯、要打起来。啊，甚至还有说什么，可能放个人家再放个鞭炮，也可以打起来这样。就是你觉得很没有意义，这种东西对一个你都已经读过书的人，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吵的？ 应该是人在那个亢奋的状况下， 对、啊，而且 亢奋的状况下会有点没有理智性。 而且对，而且很好笑的是说，旁边人看到竟然是一起上去吵架， 一起上去撞、啊， 不是阻止，而且最好笑，对，就好笑就是。想一起上去打架，然后找后面还有人在打电话叫车子来，然后我还有看到叫对，还有看到叫车子来，要四个年轻人，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这个下来的是年轻人，我觉得 对， 对啊，我就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四个年轻人就拿着长长的像棍子，然后就做事要打人的感觉，我觉得这看在某些看在我们这些真的就是。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眼里，你确定这种东西真的很厉害吗？就听看起来就觉得真的就是看笑话。 我觉得，所以说你说那个神真的存在吗？ 嗯， 就有一部分也是会让人家怀疑的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 哇，你既然都神的时候，为什么会就庙旁边呢？就是 就是说 真的神明在干嘛，旁边在打架， 对，就是神真的，如果是他们说的那万能的那种感觉， 嗯， 应该就是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啊，一些， 对，这真的算是一个小 bug，啊， 小 对，应该算是 bug。不是跟你说我同学就觉得神明跟鬼都是 bug 吗？他 要 顶 bug， 我觉得这说法蛮好笑的啊。不是，甚至我还有听说过某个灵媒，就是说可能世界上没有那种有神明，可是没有那么不是说有那个有神有那种雕像里面就一定是住的神明。 他哦，你说那个有，其实没有神明，只是是灵， 对， 就 是 灵， 不是不一定是很神圣的神明，只是灵，有能量， 有就是能量会聚集在里面。 对，他们只是聚集在里面，然后可能我听说的讲法可能没有很完整，但是说大部分就是庙里面住着一群灵， 嗯， 然后过几个月后比较势力庞大 的 就可能会进来把他们赶走，然后可能。所以有可能那个雕像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他们里面住的 都不一样， 能量都不一样。 嗯， 甚至有听说过拿香这件事，你只是在给他们一股，给这些能量，他们想要，他们只是想从人身上得到一股能，得到能量可以延续下去。然后香只是个媒介，就是把人类一点能吸收人类一点能量这样。 啊，基督教，如果他们没有香的， 所以我就觉得。 香应该不是媒介吧？我觉得他们只要有去信仰，还是去到那边，就是有一种。 为什么会有香？你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点香？焚香是怎样？ 焚香我也不知道。 对啊，就 没有特别去那个，就从小就说，哎，还点香拜拜。 对啊，明明就都是宗教，为什么人家要我们要点香，人家不用？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蛮，他们可能会觉得不会累，但是我觉得要一直读圣经，要研读那些圣经经典，我就觉得很。对，我觉得很花时间，虽然就是像读故事书一样啊，就是一本故事书这样。 看你的虔诚度吧，因为他们好像也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 嗯， 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们基督教也分很多派系嘛。有我朋友有一个是六还是日也会聚在一起，然后他们会一起讨论啊，会那个这样。我觉得基督教还蛮会就是团结 团结， 对对，那种感觉。他就是会找一个时间把大家聚集过来啊。 我认识的基督教也都是，对，也都是蛮团结，他们都会有一种，就是台湾各个，就是他们可能到台湾各个角落， 嗯， 都会找到，就是说什么会有分会的人，说可以去那边做礼拜之类的， 对对对。 不像我们宗教，就不可能说我信仰妈祖就去你那边。就是找个随便找个信仰妈祖的人，然后就变成好朋友，突然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他们通常都是哦去到那边哦有什么庙可以进去拜拜啊，什么宫进去拜拜这样 子。只是拜拜， 就 做这些 拜 拜。但他们基督教他们是蛮厉害，就是可以， 嗯， 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接纳。我 的真的有像朋友一样接纳， 可 就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有，就是有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 应该也算是的，可能到最后有一种兴趣的感觉吧。 可是你如果你都没有信仰，你应该没有算没有信仰。 我算没有信仰的吧，对啊，我应该算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啊，这样你不会觉得他们做那些事情很没有意义吗？ 会啊，我其实我一直在劝我家的人不要拜拜。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 就是会招白眼那种，就是不要乱讲话，因阿兰会耗费功，要耗费功为啊。就是那种感觉，反正我是真的觉得没有意义啊，真的，因为我不相信有生命。 是不是因为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就像刚刚讲的，你没有遇到什麼 困 難 算 困 难吗？我觉得是他没有给我看他的神迹吧。 哦， 就是什么亲眼所见啊，还是听到？因为我常听我爸妈他们说看到鬼啊， 嗯， 有遇到鬼的啊，有神的事迹之类的，像什么。晚上很晚骑车过去看什么三个穿什么古代服装的人坐在路边来干嘛？ 没有，那应该是刚吸收台湾拍的， 出来喝茶休息。 吸收台湾刚刚在你家附近拍戏这样， 反正他们就说一些很诡异的事情呢，啊， 还是说什么他们之前有遇过很厉害的那个、啊，说真的可以用符咒控制你的什么的？我因为自己都没有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这蛮恐怖的，比起神啊鬼啊，我也觉得那种用符咒 什么道士下蛊 茅山道术那种。 下蛊的是哪一国？那个 海地是不是？ 海卡村啊？ 海地吗？ 海地卡村啊？ 不是吗？ 蛊呢？什么？ 啊，海地还是那个是巫毒啊？ 泰国吗？ 啊，下蛊。 蛊啊？是泰国吗？ 降头吧？ 对啊，那种东西 啊， 啊对是、啊、就觉得那种东西蛮恐怖的啊。 养小鬼啊？ 对啊，那种台湾也有养小鬼，就台湾不是也有吗？ 对啊，感觉很恐怖诶。可是就是一样啊，为什么品种他们可以只拥有你的一些什么？可能像毛发或什么就可以对你。对你做一些法术，你会觉得这也是 bug 啊？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我不能？他下蛊，然后我不能看他对我做什么？我只能乖乖被下蛊这样。 不是，就是反正这种东西啊，如果有神的话，就然后就静静的看 你。对啊，有神明应该要知道。 如果你是有虔诚信仰的，就静静的看你被下蛊。 对啊，他应该如果信仰他应该要阻止，应该要直接阻止他下蛊的这种，不应该是说哦。可是这样说是神明好像也这样我们那种想象出来的神明是不是也要很鸡婆、啊、就是要不然他信众那么多，那有时间管你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信众那么多，那有时间每个人都是因为看那个什么？ 而且你有听过那个吗？ 摩根·费里曼那个叫什么？ 摩根·费里曼 就是当神明，就是 上帝也疯狂 哦，对对对，他不是让金凯瑞吗？ 那是不是叫上帝也疯狂吗？ 我有 忘记，我知道你在讲哪，他让他当天神。 对啊，他不是就是要回 email 嘛，就是他回 email， 就是对啊，就是每一封都回，也就是他祷告，有人祷告、 哦、 他就一封 email， 就 对，然后就啪一堆人在祷告，根本回不完，就我觉得这还比较真实，就是最后就回个 挑几篇， 对啊， 运气 就真的，要不然说真的。依照我们想象中神明，这样要很鸡婆的神明才，很鸡婆的人死后才能当神明。 你有感觉那个吗？道教的神明呢、啊？ 嗯， 有些就很莫名其妙就变神了，什么关圣帝君啊， 嗯， 关公他们不是就 战死？ 对，为什么他就是你看战死的人不止他， 哦、 他凭什么可以变神？ 可能是只是因为他官阶比较高吧？ 会不会是因为他？ 会不会猜？蔡英文或什么哪一些人之后做了某种、嗯，就我们什么之后的总统是战士，哎、欸，说这个，对，我们在说这个会被抓，会被抓，就可能做了很大的攻击，然后就是往生之后就变神明这样。 不知道，反正觉得，因为你看外国的神都比较单一性， 而且你不觉得很好奇吗？神只有古代的吗？会不会？ 对啊，神都只有古代的。 会不会什么隔壁的邻居大哥哥死后也变神的？ 不知道、啊。 而且我很好奇，就是死后他们所谓死后世界，不应该要与时俱进吧？不应该什么坐马车还是什么？应该也要有，应该什么？他们你知道做一些仪式，不是会有那种神明的图吗？ 嗯。 然后什么神明。神明的那种在判案的那种挂帘那种，不是应该要做个什么办公桌，然后吹个冷气这样？他们那种画起来画风应该变吧？我觉得如果画风有变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但是都不变，然后画成那样有拿剑啊什么，现在都拿枪了吧？谁在拿剑啊拿剑怎么跟人家火拼呢、啊？你不觉得那种笑吗？ 神在火拼什么、 啊？要不然神干嘛要拿剑？ 不是。形象吗？ 哦， 形象问题啊！ 不知道你拿个什么火箭筒，你不觉得还比较有威严吗？我很屌啊！拿个火箭筒很屌，这个我们的东方神是扛火箭筒，你有吗？这样，对啊，你不觉得听起来比较厉害吗？对啊，你应该与时俱进啊！就是死后世界应该要可能坐高铁啊，然后甚至是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要变了，奈何桥也该修了吧？走那么久的奈何桥也该修了吧？孟婆汤也该换口味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讲很有道理？孟婆一站那么久也会酸吧？也该换人了吧？也不是孟婆了吧？ 我不知道，反正 因为我对这个信仰度很低啊。你有听过人家都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命啊，还是什么？嗯、啊，为什么那还要去拜拜，还要去那个换钱东西命 啊？ 对 啊，既然你都会这样讲， 都 是这样， 这样 代表你想得很开啊，你想得很开。 宗教给人的感觉很多矛盾感，你不觉得吗？很多地方又有矛盾。 你说圣经其实自己也很多地方矛盾嘛？ 我不知道，我有研读过。 YouTube 吗？ 哦，你说那里面对啊，我常看到很多人家外国人，他们就是在那个、啊、拿圣经的一些矛盾啊，什么上帝会不会生气啊？不会啊，会啊，他必发怒什么的、 嗯， 这种东西就是很多矛盾感啊，所以感觉神这种东西，我认为应该是不存在的。 而且你不觉得他们不是说？要当神是不能有七情六欲吧？ 中国的啊，佛道教都是这样吧？ 那为什么土地公还要娶土地婆？ 没有你去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演那个神啊，有的还会害来害去的。 哦，对啊， 没有七情六欲，我还想害你。 对啊，没有七情六欲，为什么还要管人类？ 而且你 为什么还有怜悯？ 对啊，你想得出来没有七情六欲的生物是什么样子吗？ 我想不到， 完全没有。 植物吧，每天就这样照太阳，然后 Lanky 这样，然后照太阳再 Lanky， 对啊，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而且那个什么，不是那种榕树活那种活百年榕树，就要绑红布条，代表它有什么？可能有神， 哦、 有就 有 灵性。那、 嗯 啊、这样为什么塑胶不能有灵性？ 不是因为。应该是因为植物有生命吧， 哦、有生命 植物没有塑胶，塑胶哪来的生命？ 不是在一根铁管，然后绑个红丝带，然后说那个塑胶有， 那个铁管开始有， 你们有绑东西在，你们有租东西在，你们过去都要拜这样，随便弄个石头上面插三炷香，都有人拜这样。 哎呦哎、欸，真的有哎、欸， 对啊， 石头。 你有看过那种影片？我觉得这个 没有。但如果看过那个村落里面就有石头啊， 嗯、 拜石头的真的有拜石头的、啊， 拜石头 真的啦，就 拜石头要干嘛、 啊？忘记他旁边有写故事，忘记是什么故事了、啊。 你 看 石头能有什么故事？我 有啦，真的有。 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大家走过去都会绊倒，然后觉得那个石头有里面有鬼这样，拜他。我觉得我这样讲，然后讲一讲回去会不会出事情？可是相当于道教，你有没有对什么一贯道我反而？没有什么，我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我没有任何的相关资讯。明明就是有教过，有一贯道这种 信仰，应该是信仰人数少吧。 我真的没有， 因为在台湾主要都是佛家、道教，可能就在你。 你有去过一贯道的那叫什么？他们的拜拜地方叫什么？道场还是什么？ 没有，我没有。哎、欸，有哎、欸 啊， 在很大呢，在岐山那里。 我不知道耶， 很大呢。 你有去过？ 在岐山吗？有一次，我爸，我跟我 们，哦，又是你爸带你去。 他想去岐山嘛，看一个大佛，刚盖起来，就去的时候还没盖好，那就回来就看到，一贯道的那个 道场， 嗯，不算道场吧，他的土地吧，应该也算他们道场。反正进去感觉就是， 他们是拜什么东西？不是什么拜什么神明啊？ 好像是观 弥勒 佛、观世音菩萨跟弥勒佛吧。可能他进去他就是有一个，就反正你也是随便都可以进去啊，不过他有点管制的感觉。 嗯， 在岐山那边吧。 是哦， 嗯、 你刚讲到那个教育水准比较高，会对宗教信仰感觉越来越薄弱嘛。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国小的老师，国小五六年级的老师也是老师啊，是不是那些公务人员他们就是平常当老师之外有一些。就是太无聊，然后就是对宗教会有那种狂，就是比较 狂热哦。 我也不知道讲狂热好不好，我觉得这词好像不太蛮负面的。 我觉得其实应该不能说教育越高的越薄弱，应该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嘛、 嗯。 反正时代一直在走，那种 可是为什么宗教都没有被淘汰？ 我觉得它已经有点慢慢的在下降的那种趋势。 我觉得有可能到时候会被淘汰。 我觉得有一点慢慢在下降的那个趋势，你不觉得吗？像， 因为像我，因为我父母亲那一辈就是很，就是算蛮，就是都算还蛮信，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一辈，我妹就很讨厌，啊，我就觉得已经对宗教已经没有那种，因为你看信仰宗教，你还要记很多日子。 对啊，那 拜拜也太花钱了吧？你不觉得拜拜太花钱了吗？ 这我跟我爸爸他讲过，说你们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他们初一十五都要拜拜嘛。我说你每次拜那个花个一两千块买那个金子， 对啊，你一年 买什么？我说你 拜个十年， 你省下来，说不定你不用拜你就喝牙了， 对， 就被骂了，就被骂了。 对啊， 所以我说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因为。以前可能有教，只是教的东西没那么多。 嗯、 以前的那个教育啊，可能还是封闭一点点。 嗯、 现在会越来越开放嘛，把你的意见说出来。 对对对。 因为你还是个小孩子，还没接受任何的资讯。 就是当然是父母给的嘛。 对啊，你看到你父母给的，你听到的，那、啊、以后你去外面就听到的， 嗯， 一些综合起来，你会觉得开始自己会思考了。如果你是会那个思考的话，你就是会只想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 因为你知道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刚说那个五六年级那老师啊，就是他就是几乎他买一本书叫做什么，反正就是一本宗教的书，然后就是每个人他几乎是半强迫班上每个人都要买一本，然后有一节课就是专门用来教那本书的内容， 真的假的？ 那本书内容在讲就是。地狱就是做坏地狱什么， 嗯， 然后讲小故事，就是古代家里有人生病嘛，然后他们就是像灶咖不是有那叫什么灶神哦，炉灶不是会有神明嘛，然后就向灶神发愿说，我愿意去抄写誊写这本书可能几十本。然后希望什么，我家父母亲的 身体健康 的病就这样没有， 嗯、 然后就是什么，就有点类似奇迹啊。然后放很多的这种小故事，然后再把一些就是有些人活在世界上，在还活着的时候做坏事，然后他们去地狱，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挖眼割舌， 对，把所有地狱的过程，对，把所有地狱的过程都写下来，那本书，然后那老师就每天就教。就几乎是每天都会有一堂课来教那本书的内容， 真的假的？ 你不觉得这样就是很？我后来我长大，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还有五六年级我还蛮乖的，我那时候都觉得还好，但是其实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有点算是半强迫。如果他都没有想过，如果 因为是 班上有 的关系， 对，班上如果有人信仰那些， 不是信仰那个， 对啊，你不觉得这样很不好吗？就是会算是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宗教这种东西 不能强迫啊。 对，我觉得应该不能算是， 我觉得不能强迫， 不能教育，不能算是要放在基本教育。就有些老师就是会把那些东西放在基本教育里面， 嗯、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我觉得不好，这本来就是不好的。 对、啊，那时候还觉得还好，因为那时候还有女同学会说什么哦，感觉很恐怖，因为会有什么挖眼什么那种。 嗯、 但是什么，我还跟我妈妈那些女生小时候国小的女同学还说什么。好恐怖哦！那时候我还晚上都还会做噩梦什么。那时候我听了我都觉得他好好笑，做什么噩梦啊？画的那人画又不像，然后写又那么，然后就画那么丑。然后想一想，就其实，对啊，就蛮，就是太 bug 了吧？那人家生病超 了， 对啊，印个他还说什么印个几本那种书，然后放在火车站印个什么50本，然后妈妈的癌症就好了。太胡小了，这个 你是说要 这个可以告那个作者吧？这个作者乱写， 要比花钱吃药还便宜。 对啊，这样比喻，哎呦，花个什么，花个10000块，癌症要花个几十万，这样我也要花个10000块。对，就那种包个熊糊回家吃一吃，然后烧个符，考试考100，这完全不可能啊！对啊，想一想，其实都不可能、啊。想一想，真的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啦。让那个神明让我没有那么排斥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几次高中生大学的时候，然后可能在选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犹疑嘛，会有一些就是到底要选这间还选这间，然后去求签的时候，那时候神明我觉得比较觉得神明的可行性很，我还比较相信他，是因为他没有说他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他有点像心灵，他反而有点像心灵导师在教育我那个父母亲， 嗯， 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么果决， 你不应该这么果决，想要你儿子选哪一间学 校？你应该看他 选哪一间。对，你应该真正要问他自己，你不能来问我。嗯、我还觉得这个， 这 我还可以接受、哦。 嗯， 对，因为正常就是应该像这样子， 嗯、 你不应该替别人 问你自己到底想要， 你不应该替别人做决定啊。然后那时候我父母亲也哑口无言。 嗯， 对、啊、他，然后这神明也就是也那些不是神明就是鸡童也。 嗯 也就是我那时候还觉得好像 被治愈， 对，有人跟我站在同一阵线的感觉、嗯，那这样才会让人觉得就是可以这个信仰，我觉得我可以，我不会排斥，我不会排斥，也不是说很支持，就是我不会排斥这样、 嗯。我是不会有那种想去问神明的那种，不知道，可能我的想法比较理智的一点，还是偏比较那个吧。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自己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嗯， 所以我算是有点排斥宗教，像是什么宫啊庙，其实小时候不会， 小时候 跟父母去，他们带去就跟着拜啊，是干嘛？现在就有点， 其实也是觉得麻烦吧， 有一部分是觉得麻烦啊，有一部分觉得花钱，有一部分觉得麻烦，就觉得说，啊，再来你又看那个佛光山那种啊， 嗯。 十步一个捐钱箱，人家都在讲嘛， 真的、 哦、没有啦，开玩笑，那是开玩笑的、 嗯。 你就看他越盖越大间呐、啊， 嗯， 啊，他如果真的那么有善心，为什么不拿去捐给有需要的？ 哦、你说这样真的蛮有道理的。 你就看一些公庙好像， 可是公庙说在公庙也要养，后面也要养一群人 啊。啊，我不是，反正你看他越盖越大，而且你看你普通去佛光山，你有看到什么？住持来是什么？你大人年纪人出来吗？没有，对不对？ 嗯、 我去没有看到。可是上次那个新闻刚报，那个谁啊，韩国瑜选上嘛，去那个住持就出来迎接、 嗯， 还是干嘛？就觉得 平常不出来，然后等到有新闻报才会跑出来。 就给人家一种，就是给人家还是一样那种感觉，有点。 其实跟钱扯上一点关系。 对，还是跟钱都会有点扯上关系，所以我还是有点排斥这种东西。不会想去捐钱还是干嘛，可是我不会阻止我家的亲家人去啊。他们如果说他们想去拜拜，我就说那你们去就好了，我就待家里。 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上次听谁讲说你问我，上次听谁讲，你问我那个公庙灵不灵哦，你去问严清标就知道了。 到时候你就海景第一， 对，你 海景第一， 你就直接去问严清标啊，就问我去问严清标嘛。对啊，我就觉得信还是信的很信啊，我觉得， 嗯， 真的， 是老一辈的，我觉得随着时代的那个会觉得，不过像我哥，我觉得相较于我啊，我哥也还是算虔诚。 是啊， 嗯，像其实你有遇过你家人叫你上去拜拜吗？就是。因为我们家每天是要拜拜的， 我家也是，我家也是， 我一开始会乖乖上去拜，可是后来我觉得麻烦，然后后来我会想一想说，我因为我不信奉那种东西、我对他们也没有信仰， 啊、 那你、你一个有信仰的人嘛，你可能今天忙还是今天有点懒了，不常想上去，你就叫我去拜拜，那我上去拜拜，你叫一个没有信仰，反而有点排斥他们了、去拜拜，你不觉得这样你干脆不如不要拜吗？ 哦， 对 吧、啊？ 就是那种， 对，应该有信仰的自己拜就好了。 对啊，如果我问我爸说，我干嘛上去拜拜？我没有信仰他们啊。他说，因为你住在这个家，他给的答案就是很荒谬的那种答案呢、啊 哦。这个很强硬。 对啊，就反正他们宗教，我觉得是不能强迫了。 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因为我也有每天，就是我家也有每天拜拜的习惯，然后我也只能开开玩笑，然后就是我爸叫我上去拜，我也只能。毕竟那是我，就跟你一样啊，就是我爸买的家，我就住在那边，而且拜就是。 其实我爸还算有一点可以沟通啊，讲到后面他已经会，我自己去拜，我自己去拜。 我现在就不爽了。 然后我自己去拜，我自己去拜。 你有想过就是你？ 因为我都会跟我哥讲。 如果你长大之后、欸， 嗯，长大之后的啊， 就是你还会继续，就是可能你爸妈终一天也是会走嘛。 嗯，我有问过他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过世以后，上面那个怎么办？ 丢掉。他说怎样啊？ 他说你就要去找人处理啊。如果你真的不拜了，什么处理还是怎样啊？ 我还不敢问我爸妈这件事情。 是哦， 因为其实我就是压根 就是不想再继续拜 了，因为我已经我是 因为我觉得那真的太麻烦，我要寄太多东西啊。 我是很常跟他们透露说，我就有点排不信那种东西，还是有点排斥吧。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到那么虔诚， 嗯， 他们有该怎么说，有一部分的心灵寄托吧，可是没有到那么的虔诚，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过头，就是有些事情啊，什么我不会来是干嘛， 嗯， 觉得没有必要， 嗯， 我都说那是几率的问题。 所以神明到底存不存在？ 我觉得不存在啦，我个人觉得不存在。 我还是偏向于应该是 有灵体这 种东西，有灵体，但是不一定是神明， 嗯， 或是就是我觉得我偏向 是 中性，偏到有偏向是 中 性，中 性 是 怎样？ 就是有能量，但是帮你害你就看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帮你好，帮你就是你只是敬畏他而已啊，就是因为你看不到那团能量， 他只是吸一口。 对，他就只是一团能量，他其实进，他就只是在那边，然后你只是看不到他，所以就像你讲的，我看不到他，所以我人家会声会影下，我会 对位置的东西感到恐惧。